闻听老娘家压粮草来塞车雁门关口，我有意回松阴见母一面，怎奈关禁所隔，查迟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的大的中儿郎滚下忙安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阔此难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小天作在天门两下里对战我的娘下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盼了母一年生在母生在饭碗的天间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端娘老娘想得儿为啥在胸前眼睁睁高堂母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要带路啊！ 是啦。

年我家兄大乱将，不会在沙滩落那个去中王去行烧难滚过钻进山上黄泉我干过，被骂他吃过苦尽又沉重，我把地吃过饭我本事量

又听得殿坐下大方悲伤 枪。

是六幽八林，秋发配去成军，手拉京儿下龙庭。

后招喜平，分离小爱卿与太师结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奸平夫人，因那刺上发虎豹列他清廷，后娘娘七品是舍他回家金大姑登基，也曾把连死百分，要不翻盘盘不斩，要在里面过标你不连了你老伯母善良自己，姑念了你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日，小三日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刻，小三刻该有三分，三年三月三日三时三刻三分，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不念了你三刻四八二四三里，不念了你失落的一四八里，不念了你有年间东堂西池南征破战，昼夜沙寒马不停的蹄，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鬓苍苍，清欢时中啊心更恨，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敬，姑娘娘降下罪有故单臣，是才而见亲戚本寡人一那准，寡人家爱就我不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那故事有道的名那准，君臣们好意的那不问我的情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但假王母的爱情你哪里